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正正经经讲下酒乜捻嘢上门 app。上門按摩 app 開大便，唉，真係沒有錯啦！如果你真係俾人屌㗎啦， 再唔開大， 啱啊，講啊， 再唔入， 真係網友屌咗喎，我覺得啱㗎喎，我話應該，我係有權淨係講起機㗎喎，即係坦白講，我重申一次啊，即係我係應該講起機，你哋唔好鬧我，我講去酒吧玩，你哋冇得鬧我，我講去唱卡咯，講去唱正 K， 你都冇得鬧我。 你唱兩版點啊？ 兩版都冇得鬧我嘅喎，因為以前係咁噶嘛，以前我邊有一路以前做開噶嘛，即係只 partner 唔同，我講唔到噶嘛，我同阿健哥哥咪講酒吧片咯，係咪先？咁我係講嘅啫，但係冇咗健哥哥，我揾唔到一啲適合同我講酒吧片嘅人噶嘛，咁我 你依家都唔玩酒吧啦， 都唔玩， 唔會去啦， 都唔玩啦，因為冇肉食啊嘛，冇女食啊，最緊要係咪先？咁唔可以啫。咁代表唔係代表我唔講啊嘛，有權講嘅。如果有肉食有女食，咁我講噶嘛，係咪先？即係當然唔係成日食到啦。咁其實酒吧片，我識唔少噶嘛，而多，即係當然唔係講到好似啲靚仔靚女咁多啦。我次次都係俾錢添啦，啊咁樣，喂咁我都食過食到噶嘛，係咪先？尤其咧，我未做節目之前嘅酒吧片，我後生時嘅酒吧片。屌你老母，同玩玩 小英嗰個年代， 小英之前個年代啊！屌你咧，嗰時候嗰啲真係啲， 入精體啊，咪俾人屌啊！ 即係我都話咗解釋俾你網友聽，即係唔應該屌柒我啊！啲酒店我講淨係講酒店呢啲，我即係呢啲真係要講啊！成日有時我仲諗住講一集啊，講匯率啊！屌你咩最近都俾人屌啦，又講匯率，即係屌你呢啲西多士講噶嘛？呢啲我講噶咩？有時有啲好有趣，我都。即係肯咪有趣啲，我而家諗下有趣嘅嘢係咪一定擺喺戰壇度先，定係有趣嗰啲嘢擺喺 YouTube 嗰度咧，即係當時事咧。但係時事佢真係又唔似喎。哎呀，我而家我都幾混亂嘅對啲節目。 總之你唔會黃標就上得 YouTube 㗎啦。 咁啊，我唔知㗎嘛。但係坦白講，有網友問啊，點解唔將戰壇黃眼啊？係黃撚眼啊！ 撚眼啊！一啲收益都冇啊！ 係啊，包即係我唔係，我又冇嘢，唔係要收益。咁屌你啦！我會俾人即係唔止係黃噶啦，或者係咧，我係有權俾人取消噶。係 啊， 咁我無謂博啦，無謂博啦。 之前鬱敏嗰單咪咯， 係咯，係先俾一廢嘢俾人，我無謂博呢樣嘢啦。 教人叫雞又咩嘛？ 我死撚緊啫，除非會員制可能好啲啊。 會員制， 因為會員你聽其他人聽唔到啊嘛。 會員制，但係 YouTube 食水好深噶，冇啊。 誒，咁我冇做。 你搞咩 Patreon 好過啦？ 誒，唔係㗎，咁啊。我會員制我都擺落你度㗎，一定係擺喺度，擺喺呢個 係喎 YouTube 如果會員制可以放寬得好多， 係啊， 即係啲 topic 可以寬好多。 係㗎，咁除非會員制啊，但係唉，我又冇坦白講，我唔好想我又我希望 等你過咗某一個訂閱數先至考慮啦呢啲嘢。 我希望啲網友自動自覺入落我銀行户口度， 係 啊，好好多嘅 自己打上， 因為你一入咗錢，你會。同我傾下偈噶嘛，順便揾阿哥入咗錢啦，啊多謝你，你都傾下打傾下偈，咁我希望有一個交流嘅，即係我，哎呀， 我 真係差你嗰幾道水咩？ 我哋又主席話齋無忘初心啊嘛，我哋從來都係唔鼓勵收錢噶嘛。 係啊，我從來都唔鼓勵收錢，即係從來唔鼓勵。 即 係 你哋自己 即係想俾就俾啦，唉，我 捧場咪俾咯。 係坦白講，我真係淨係買賣嘅啫，就係買賣。我希望呢啲波特，你肯買又唔好，就越講越著。唉，費事嘅冇用，又拉布啲咁問我，喂你唔係拉布，有時有啲即係 解釋下，解釋 有心而發啊，或者咧，即係我唔係老鳳，一定要講博嘢噶，或者咧，係先咁而家係講博嘢啦，講博嘢啦， 講啦， 講翻啦，唉都唔好我講，你答我啫，第一次點樣噶？ 第一次咧，哇真係特別。 嗱，因為我你試過幾多次開唔係幾多次機？之後佢點樣嬲你，或者你點樣嬲佢嗰個情況，我想講你想講一講，講嚟聽下先。 嗱，其實起機應該起咗兩三次到就撞到一個開大啦。 係撞到你就係、是、你係預咗佢嗰條咧，好明顯想開大啊，定係你嬲佢先係開大咧？分兩組嘅喎，好主動啊開大， 半推半就 啊。嗱，咁樣就有另一個問題啦。 佢有冇 condom 喺度先？ 我有喺度嘛？ 喂，兩件事喎。 嗱，呢樣嘢又講 翻 轉頭啦。 你明我意思啦嚇？ 講 明啦， 講翻轉頭啦。 嗯， 其實咧，我同啲女傾開偈咧，佢哋一般都會帶定 condom。點解唔開帶嘅都會帶定 condom 咧？因為佢哋話遇到有啲客咧，屌啲生椰菜花又叫你打喎，咁你。咁咪戴 condom 咯，唔係啊！沙爺都做，你仲去打？ 係啊，咁咪戴 condom 咯。走啦， 戴 condom 咯。喂，咁錢嚟噶嘛？你戴 condom 就安全噶啦，冇問題噶。 我唔撚要噶啦。 你可能覺得咯，咁人哋要錢嘛。 我就屌你咯，就唔就揼都唔會同佢揼啦，正骨都唔同佢揼啦，啱咪講。 咁啊係啊，其實椰菜花就係 HP 咩 HPV 嚟，係 咯係咯係咯，過濾性病毒嚟噶嘛，係 會引致女性子宮癌噶，係 咯，即係黐撚線， 避免一個都唔好俾女人掂啦，如果你自己想嘅 話，係咯， 因為好容易子宮癌。 OK， 但係都會帶住個袋嘅， 係啦，所以啲女其實應該如果會起機嘅都會帶定個袋嘅，我相信。但就即係嗰啲可能好厚嗰啲袋啦，即係你唔會，你唔好諗住攞嚟開 零點零一嘅啦，用我哋嗰啲啊，我哋都唔零零零點零二噶啦。OK， 咁啊，都講翻你你佢點嬲你啊？嗱，一定有兩個古仔嘅啦，一個古仔就你嬲佢，一個古仔佢嬲你噶啦，一定有就咁啦。誒，次次一樣嘅， 又係 佢嬲你啊？ 唔係又係佢嬲我起機咯，即係問我加唔加鐘咯，咁我話好啊好啊咁。好啊，加咯咁，咁跟住啊去打啦，咁佢又俾我抄啦，咁抄就抄到興咯，咁啊濕咯， 次次都係嘅其實， 點樣次次都係咩？ 你講完抄到濕先， 係咯，即係基本上都係互動之間，咁佢又覺得有啲興趣咁樣咯。 打kiss 唔 kiss 車唔車？ 有啲肯車，有啲唔肯。 OK。 咁你點樣又睇下你長相啦，當然，即係你八兩金咁點車落 啊？你要諗一樣嘢噶嘛，即係個位置唔同啊嘛。你啱啱講啦，你要將起機變成開大嘅話，你係要將一個你瞓喺度嘅姿勢變成一個佢瞓喺度嘅姿勢噶嘛。 係啊， 即係嗰個過程其實 起機嗰陣佢都已經好似出邊嗰啲鬼 書瞓喺度啦， 瞓喺你隔離噶啦。 OK， 咁啊俾你 咁撚懶咁撚懶即係瞓喺同你起嘅， 即係挨住你咯。即係佢會有錫下你， 小 李 依人 啲啊咁樣。即係佢，我發覺佢哋好中意錫啲咯。 OK， 其實唔係個個中意噶嘛。 我就唔中意咯， 我唔中意。 我冇乜反應嘅就，但係佢哋即係佢哋女人中意俾人錫啲，就以為男人 中 意啦。可能係咁咯。唔係有啲男人就真係中意嘅。 係有啲係中意嘅， 但係我就冇乜反應。 我都冇乜反應咁，我你唔好講我哋嗱嗰條鏈，啲網友對我你我啲冇興趣。 係 啊。OK， 好啦，咁樣都係你起下機係你嬲佢， 起機嗰下佢嬲啊， 佢嬲你。 咁跟住抄下咁就抄到佢有反應咯。 即咁即刻傾價錢定點咧？嗱，即係呢樣有咧， 嗱我第一嗱第一次咧冇傾價錢，最後埋單都淨係加咗一個鐘啫。 OK。 就係咁多， 仲冇俾錢，冇其他小費， 冇俾其他小費， 加個鐘係加咗，即係加咗一千銀啦， 四九五咯， 四九五加四九五， 即係埋單，係咯，埋單一千， 即係一千蚊， 係啊， 哦，咁佢貪你啲咩？ 巨龍咯 ，OK， 巨龍 ，OK， 即係 唔係？但係嗱即係唔好話小弟型咧，巨龍唔係好處嚟嘅 ，OK， 如果啲女細粒咧。通常都唔中意嘅 ，OK， 真係好辛苦嘅 ，OK， 即係我之前玩呢個 app 之前去酒店中啊嘛，真係人哋揾食嘅真係唔中意巨龍，大佬人哋日日接十幾個客，你一個巨龍搞撚到佢可能真係嗰晚就收皮 ，OK， 所以即係唔係好事咯 ，OK， 我唔好理你大小唔關我事 好事 啊，你都唔需要喺度講嘅，呢個又唔係要你知你大小啊， 咁但係即係。有啲女兒就會，即係我嘅經驗就有啲女兒自己都痕痕地嘅，咁又見你巨龍嘅， 又想試下嘅， 係啦， 係啦， 咁樣咯，即係不少女係咁樣咯。 其實唔係嘅，話俾你聽，即係唔係講巨唔巨龍嘅問題，即係其實嗱呢個哎呀，其實唔應該咁講嘅呢啲咁心理學嘅嘢咧，演化心理學嘅嘢咧，即係呢啲嘅老師啊，老師，即係據我。微博的理解啦，嗱，即係睇我都上網睇嘅啫，睇過嘅啫。個女仔個女性同你有一個性嘅接觸，即係例如同你打緊飛機或者錫緊你嘅接觸嘅話，就算佢係性工作者，佢個 腦裏邊都釋出咗一啲做愛嘅 message。係 啊係啊係啱啊！ 自然唔關你唔關你嗰條 脷 大定唔大， 問題係佢可唔可以壓制到嗰個 係啦嗰個性慾嘅啫。其實佢一係任何女仔。甚至同你拖手嘅嗰一句，佢都可能有一種咁嘅色彩。 所以咧，其實即係除咗巨龍之外，其實你 成 個過 程 係啦，你同佢傾偈啊，氣氛噶，你唔係淨係一個巨龍攞出嚟 大 攬曬， 唔係真係唔係大攬曬， 真 係 唔係大攬曬，你仲要好撚多嘴。 所以你處我唔撚到啊，或者你因為 我即係我都要解釋翻，其實即係除咗巨龍之外，你仲要配合好多嘢，你又要燈光啊，又要傾偈啊， 氣 氛 啊， 係啊，即係。你要同佢，即有啲係淨傾到話佢老公滿足唔到佢啊，嗰啲佢都攞埋出嚟講啊，係 一講埋呢啲我，你即刻打成石棍對我滿足你問責點樣樣噶啦，絕對係 啦 ，OK， 唔係即唔會講話咩，但係即會講開性生活嗰啲嘢，即你會拉到嗰啲話題，咁就好大機會咯。 有一樣嘢真係唔係你先，你好過我咯，你普通話好過我咯，咁你係容易同佢表達到啲，即係我就唔會噶嘛。啱啱講我係唔中意，點解我唔中意啲酒店中啊？因為其實佢嘅好單向嘅，我好單向嘅，即係都唔會同你傾偈嘅，即係我咪會同阿小英小豬傾，傾下偈我會嘅，有時同阿小英小豬我會傾下偈嘅，啊咁其他我呢樣我唔會有嘅喎，咁傾偈我咪喺微信傾咯。面對面我哋真係唔肯傾嘅喎，真係坦白。 我個一向嘅開話題就話，即係譬如一見到佢就話啊，你做咗幾耐啊？你覺得呢個平台好唔好啊？係咪咁？佢哋就話會自由啲啊。咁跟住我就會問佢：哎呀，但係你怕唔怕即係上到間房啲客亂嚟啊？嗰啲嘢，即係 佢預咗亂嚟啦咁樣 話， 即係 唔係即係你要令到佢覺得你係有少少關心佢嘅。 OK。 即係你又會即係好點樣講啊？即係好體恤人嘅感覺啊！咁嗰啲即係女人係要 呢 啲嘢咁啊！ 呢啲我哋香港人強項啦。 唔係我以前唔識㗎，係咩？我以前唔識㗎，我係近來先開始學呢啲 NLP 嘅嘢嘅啫嘛。我以前係完全唔中意 NLP 啲嘢㗎，即係我覺得係揾即係 揾笨柒㗎。 唔係，我唔係覺得 NLP 揾笨柒，我係覺得用 NLP 嗰啲人揾人笨柒。但係原來發覺原來 NLP 都可以唔係攞嚟揾笨柒嘅，即係可以係攞嚟打開人哋個心扉，傾偈深入啲， 係啦，識講嘅。即係坦白講，有啲人係會天生出嚟有呢個咁嘅能力㗎嘛。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即係坦白講，嗱，我唔敢， 阿迪啦， 我唔係啦， 阿迪就一定係啦。 嗯，係啦， 佢完全係即係可能佢冇學過，但係佢本身個人個説話技巧已經係嗰種嘢。 即係坦白講，我都得。 所以佢阿迪係同好多女好傾得㗎。 唔係嗱，坦白講，我同男人傾，我啊好容易説服㗎嘛。係啦，鬱敏得啦。 係啦，係啦，係。 老蕭得啦。 係啦。 即係坦白講， 即係講嘢個魅力。 我冇學過㗎，阿迪冇學過㗎，老蕭鬱敏冇學過，有天生嘢。 我都冇學過㗎，我都係自己諗㗎啫嘛，即係諗下，喂，如果 自然 有 啲嘢， 唔係你講之前，你諗下人哋會有咩感受。 不過 你講一句説話之前，你諗下人哋咁樣會有咩感受，會有咩反應？ 呢一個係唔係呢個範疇啊？ 我知我知，唔係，但係講緊點樣去令到嗰條女肯同你發展啊？所以都係要講，即係其實你唔係話啲想你嚟打條大巨龍出嚟，打堆錢出嚟就一定有咯。你係要真係要好用心去同佢傾偈。令到佢覺得舒服、覺得安樂，咁佢先會有機會發展。 嗯、機會大啲啦，因為 有機會啊，先有機會啊。 我會認為，我點認為咧？我係認為90%嘅女仔上到嚟就一定肯起機嘅。咁、你唔需要你什麼 MMBB 話 NLP 唔需要噶啦。咁你有佢順其自然起機咯。但如果你想再進一步啦，咁你就係睇用呢個技巧啦， 覺得舒服啦， 係睇下有咩 令到 佢覺得乜嘢。 安全舒服，咁佢 OK， 咁啊點啲香薰啊， 有啲機會開到大啦。 點啲香薰啊？ 嗱，唔係， 古龍水啊， 香水呢樣嘢真係好殺食。 係啊，你知啊，我 真係酒店中又係 APP 又係，總言之，啲女聞到香水咧就 會好啲嘅，因為買啲好啲嘅古龍水啦。 啊，其實你唔好買啲幾廿蚊支嗰啲 cheap 嘢啦。 係啦，咁我一用開嘅。不過我對住你唔肯用嘅啫，或者我話小豬，我永遠都用，即係小英小豬啊！ 我以前都唔用啊！ 我唱機其實我都一份少少嘅，我一份少少。 哎，咁唔好講呢啲嘅先，咁 OK 啦，咁樣。 唔係咁講翻點樣開到大啊嘛 ？OK， 即唔係話講我開咗個大個過程就算噶嘛，即要教翻大家點樣有機會開到大咯。 大家搞翻再要，即係講開大唔講唔曬噶嘛。 係啊， 係咪先？咁樣就加上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係咪先？咁都留翻你下次先有嘢講噶。咁都係照舊啦。希望啲網友買神山褲啦，係咪都可以希望買部温平啦，繼續打賞啦。即係坦白講，我已經唔講噶啦。個 server 又要俾錢，乜嘢都要俾錢，因為點解我冇諗住將嗰樣嘢擺喺 YouTube 噶嘛，係先？所以我一 keep 翻個底， 我唔 keep 底嘅嘢，我都冇底 keep 噶。我冇底 keep 噶。咁樣我都有翻個 server， 咁我哋擺翻啲節目，咁樣呢個我基本上我都要噶嘛。咁我其實四月我已經俾咗噶啦，而家我先講話我又俾咗。咁呢啲坦白講，我俾一次嘅錢，啲網友醒俾我啊，或者供就係俾即係打賞俾我，都加埋都唔夠啊，加埋都唔夠嘅。咁我坦白講，即係我每做一集我都蝕嘅。 依家幾錢啊？你 咁啊，唔係講啊，呢樣嘢唔係講啊，呢 唔係咁我諗啊，因為即係你一個網友，譬如當100人聽，咁你一人幾廿蚊都幾錢啊？ 啊咁啊係，一人幾廿蚊你咪講？ 係咯係咯係咯，咁你一百個網友聽，一人俾幾廿蚊？ 冇啊，即係一蚊都唔俾，一蚊都唔俾嘅，好少嘅啫。即係打賞咪有個俾一蚊咯，每個禮拜有一個每個禮拜俾一個先咯，一個先，一個先，我嗰個我好多好多謝佢噶，我都肯定 起碼有心 啊。咁有時偶然咪有啲而家六嚿水兩盒神山褲比較七嚿咯，咁有啲咪好似啱啱今日嗰個咪俾八嚿水兩盒神山褲一個冇一瓶咯，咁有時偶然我醒下你啦，100幾十咯，好似咁耐一年加埋落 都唔夠啫嘛， 真係唔夠，即係每做每一集我都係蝕俾人嘅，咁啊我唔介意噃。咁我但係希望網友都體諒下，有時都唔好白食啊！你可以白食噶， 當然啦，唔係我哋個宗旨嚟噶嘛，初心。 我從來呢樣嘢我 keep 得好嘅，就是、你可以老闆嘅。 係啦，但係你有能力就幫下啦。 有能力就幫下手啦，係咪先？嚇，好似唔知係咪勾唔勾 Channel C？ 如果未執下，幫下手啊！月費100幾，好聽喎、好聽嘅老蕭啊！喂，真係嘅，老蕭讀新聞㗎，人哋嗰啲新聞係自己揾㗎，大佬。 老蕭係啲助手諗 啊，所以咪錯到撲街咯，成日都係咪先？佢助手錯啊嘛，係咪先？ 我都冇聽好耐。 我啱啱先同你講嘅，老蕭又錯咗， 又賴嘢啊！ 佢到而家都未知係錯咗啊！原來真係大鑊啊！即係講咩嗰個 AI 去殺人嗰個 AI 嗰個，其實係錯噶嘛，一假新聞嚟噶嘛。 背後嗰啲原理、嗰啲科學。 唉，坦白講啦，我唔會叫你哋唔好聽嘅，即係我想話咧，即係老蕭聽佢啲咧， 唔係你咪當聽笑話。 詩詞歌賦啊，咁你唔好 即係啊啲嘛。 佢講電腦，你真係你可以聽，你唔好信。 我聽完佢講量子物理，我真係得啖笑咯。 係得啖笑，但係 算吧啦。 但係佢講得你聽到一係啱喎，但係如果佢真係你講我，佢你講反而聽唔明嗰啲啊，你明啊？佢即 係 佢有道理嘅。 我講咩叫 super position 啊？咩叫做嗰啲 uncertainty principle 啊？啲冇人識 啊。等於一樣嘢啦，即係有啲網友而家網友好啦，而家網友乖啦，已經冇將黃岸儀啲錯嘅嘢。即係佢啲鳩噏嘢發俾我，叫我聽下好啦。但有偶然我都聽下佢，睇下佢個標題，咦講法律咯喎，咦咁我就撳佢睇聽下嘅。即係好嘢嚟嘅，黃岸儀講法律好嘢嚟嘅。但其他嗰啲真係難撚集啫。 即係你 聽都唔緊要，聽都唔緊要嘅。我都你唔緊要嘅，但係就唔好發俾我，唔需要。OK， 我見到啊啲法律咯，啲黃岸儀聽下咯。老蕭講詩詞歌賦我唔聽其實。咁佢老師 似 O K 嘅，老師講 係啊。 如果佢講真，即係唔係亂噏嘅話， 冇咗啦。佢冇咗以前嗰種創思考，俾啲新意你冇咗啦。佢而家讀新聞嘅就話聽咧，即係坦白講 佢喺台灣之後已經係啦， 向前看嚟啫嘛。佢將佢睇完時代向前看，將時代向前看 就翻譯 廣東話講翻出嚟啫嘛。你有睇時代向前看，你就唔需要聽新聞啫，唔使聽老師話。我唔會叫你唔好聽笑，中意聽咯。咁有幾個 不過你不如聽下時代向前看好過啦。 普通話我就 唔係咁中意聽咧？ 佢有字幕㗎，好似時光前。 哎呀，聽就同字幕分喺度聽啊嘛。老蕭係有佢好處嘅，而且有起碼熟嘅咧。 我都有睇㗎，之前烏克蘭打仗嗰陣，我咪睇時光前看。 Okay. 因為台灣有啲將軍會上去講啦。 咁、okay. 我會聽香港軍務戲言嘅，呢啲要撐㗎嘛。趙博呢啲要撐啦，真係要揾時間做嘅。 趙博真係幾學術性嘅。 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啦，開大篇嘅延續，拜拜。 拜拜。